据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报道，南朝鲜的民主工总工会成员一万多人25号在首尔展开斗争，表示反对当局的反人民劳动苛政。民主工总在首尔广场举行全国工人集会，宣布将展开连锁总罢工权力斗争，要求提高最低工资，废除非正规职，一直到7月为止。集会结束后，参加者从首尔广场到庆熙广场举行了游行示威。民主工总工会成员到庆熙广场后再次举行了集会。